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说说名字哈。 对对对， 下一个是这个叫做科西嘉岛的巴隆巴热亚海滩， 对、啊、还有就是罗尔河大区拉伯勒海滩、 伊埃雷海滩， 嗯，还有科西嘉岛的萨莱西亚海滨。 最后一个稍微说一说，这片沙滩十分受美国明星的喜爱，沙滩位于圣让卡弗尔拉的一处小海湾， 嗯， 为欣赏悬崖小镇埃兹以及滨海伯利奎的、哎哎，这滨海伯利奎的全景提供了绝佳位置。沙滩位于2017年6月完全向公众开放，以前还不开放呢。这个地方叫做圣让卡佛尔帕拉帕洛马海滩。 嗯，真的是名字非常拗口，但是呢，非常的美丽啊。 法国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希望大家呢，不管是 ins 不 ins 哈， 嗯， 景好，人心情好是最重要的。 对的、 嗯、 来吧，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目的地好像跟法国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是的、嗯、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时间呢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马上有请小雨赶紧展开新晋网红海岛的精彩推荐，欢迎小雨。 欢迎小雨。 刚刚我们的小雨还问了、之前那个人来分享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到达的那样一个感觉呀、啊？你再可以再说大， 对，可以 给大家说一遍吗？ 对 啊，因为我之前要去的时候问过好多比我更、去过更多海岛的人、然后他们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你看 对，然后新喀利多尼亚在哪 儿？不知道啊。 是的、对，好多朋友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啊。 它是在澳洲东海岸，再往东一点点。它从地图上看可以说是夹在澳洲和新西兰中间， 对，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中间的一个小点儿、 对对对，也真的是一个小点儿。如果看地图不用放大镜看的话，可能就看不见了。 是的，这个地方叫新喀利多尼亚， 新喀利多尼亚， 它是隶属于哪个国家的吗？ 它 是单独的。 它现在是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 法属的海外领地 。 但是有一个问题，像新喀利多尼亚，有没有就是这个名字很，它为什么有个新字？ 对，嗯，难道是有老卡利多尼亚？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 阿弟，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新鲜事物的感觉吗？ 对， 老卡在哪 也算是。其实这个可能要归结于从历史来看嘛，就是库克船长、我们熟知的库克船长发现的这个，也不是说他是第一个登陆的这个岛的欧洲人。 嗯， 然后库克船长他是英国人嘛。英国在苏格兰那边是有一个地方，用拉丁语来说是有一个地方叫卡里多尼亚，所以他就把这儿命名了新卡里多尼亚。 有一个这样的名字了，不能重复用这个名字。 对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什么船长啊，包括像我们伟大的郑和哈， 对， 是 都是各种下西洋，然后就是开始发现，哎，这有一个无人岛，快我先占上， 先把它命名。 就跟现在的域名一样。 对，但是后来就是成为了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地了。 对， 到达远不远，方不方便 吗？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从国内自由行过去的话，时间还算比较长吧？ 比较长啊， 比较长。 20个小时够吗？ 20个小时差不多了，因为你要是 差不多， 最方便最方便的是你要从日本转机，因为国内现在目前来说对于自由行来说是没有直飞，现在是由每年在节庆的时候，我们大长假的时候，春节和11是有2次包机，但是这个对于自由行的来说，太局限性了嘛。然后我们自由行的一般都是会从选择从日本转机，是一个最方便的，

据说因为跟酒店他们那边的人聊天，据说是十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去的时候是正好是十一长假之后， 嗯， 然后十一的客人，因为我们去的人太多了，然后 他们家 但是这个名额还是有限的，然后就订，有的客人就没有订上，很遗憾。 哇， 这样很火爆。 对，他说哎呀妈呀，没想到这我们家这么火。 对， 山顶上的日落啊。 对、 哎、 然后在山顶他都准备好了，当我们上到山去，就已经有那个就法师的那种香肠啊红酒啊都已经摆好了、 嗯、哎，那他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山顶是不是一个露天的那种？ 对，是纯露天的、哦、是一个山， 然后他有 草地上、啊、然后他自己在那个山顶上盖了一个木头的小亭子、 嗯、 然后亭子里有一个特别长的长桌，就是吃晚餐的地方、 嗯、 然后你直接在山上就能看见那个、 嗯、 入海口、 嗯、 是它 漂亮的， 有海河嘛，然后可以看着海河、嗯、 交汇， 对，和海交汇，然后就看着日落，然后喝着红酒、 嗯、 吃着香肠，然后就等，然后那个富二代小哥哥还有他的父亲就帮我们准备晚餐，他在 父亲亲自准备晚餐， 对对对，他们一家人都、就是他这次接待的我们是他父亲和他、 嗯、 然后就是帮我们准备晚餐，他那边是有一个 很正式的晚餐吗？ 也不是，算是很传统的当地的家庭晚餐、 很好， 不是很正式，但是就是很当地的那种菜，就是他们家吃什么就是跟就像我们的家常菜一样。 味道怎么样那边？ 味道真的还挺好，我最喜欢吃那个南瓜 啊， 南瓜、 哦、 怎么讲，那个叫南瓜糕吧、就是南瓜做的一个、菜，一道菜， 这个很吸引人哈、 啊、对、 嗯、 基本上他那边是他在那边山顶上砌了一个因为那个欧洲人做饭都是那种烤制还有烘制的那种东西、啊 嗯、 然后基本上都是烘焙或者烤制出来的， 嗯 啊、然后就是然后还有篝火， 还有篝火， 对，因为一说海岛我们都觉得嗯小背心小吊带小美美的露背裙就好了、 嗯、 但是我们穿的特别漂亮的时候从酒店出发，然后那小哥特别善意提醒我们，嗯，你们最好回去多加一点厚的衣服，嗯、山上很冷的 哦， 对，然后到最后其实我们都把自己冲锋衣呀、啊、薄的羽绒服呀 冲锋衣都上了，这也差太多了吧。 刚刚我插几句 啊 篝火不是除了助兴还是取暖的作用， 嗯，对、 哎、一堆人围着篝，哎呀瑟瑟发抖 啊，倒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山上还是挺冷的、 啊、 然后最惊讶的就是、 来了， 我们也知道是、这片地是他家的、但是我们问到底哪里都是你家的地呀、 开玩笑的问他嘛， 对 聊天嘛、 然后他也很开玩笑的说、说你能看到的都是我们家的， 我的天哪， 就是所以说是富二代 这样摊开了一张地图 然后 除了这个点和这个点全是我家 的，这是特色当地的一个接待服务， 对对对、然后他家还有农场，其实因为第二天我们是分了两拨人嘛，我们这几个小伙伴，然后我们是去潜水了，就没有去他家的农场，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是去了他家农场，然后去有牛啊，然后还可那边也是可以骑马的， 好的， 然后他们还带着我们去他家的山上徒步、最有意思的就是可以有一个庄园午餐 啊，也有 庄园午餐， 对，又是小哥哥给做饭， 对， 然后准备午餐、然后我们是去潜水了 啊、 这边潜水 资源怎么样？ 对，潜水也是很丰富的，因为他这新喀的西湖已经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啊、 所以他也算他的那个珊瑚礁应该也算是 保护的不错的， 对，很好，也算是世界比较有名的，仅次于大堡礁。 问大家问一下，就有些是专业的潜泳，有些是像我们到的这种初级的，就是浮潜就行了哈。 对， 那个西湖就算是西湖，比我们酒店远吗？ 其实西湖很大，在从酒店直接坐玻璃船其实就能到， 还得坐船呢、 还得坐船， 那个船其实很近，它的那个其实就是 这个船属于酒店的吗？ 对对、你可以跟酒店订这个行程，就是我想去它那边是应该是叫海龟湾，就能看见好多好多海龟。 妈有个问题、 哎呀呀，吓死我了， 刚刚 你说 我好久没来了，最近呀个胃差太大，大家得注意身体， 是是是， 我这感冒刚好 嗯， 问问我们的这个，我想游过去行不行？不坐船。 哎呀，你想游过去 可以吗？远吗？ 其实酒店周就是，